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空灵，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曹文轩先生的新作《萤王》中的片段。萤火虫安静地栖息在翘起的鼻尖上，一吸一灭，它依然没有动弹，只是眨了眨眼睛，调整着目光。他想把这只萤火虫看得清楚，他做到了。他的翅膀是棕色的，像涂了油膏，很有光泽。那点亮处在他的尾巴，绿豆粒大小，只是一个纯粹的亮点，没有一丝杂质。他的腿十分精巧好看，每当他亮起时，那腿看上去就像精雕而成的玉丝。每年夏天，爷爷会见到成千上万的萤火虫，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仔细地打量它。空中又划过一线亮光，爷爷一时忘了鼻梁上的那只萤火虫，立即起身张望。何止有一只，还有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他仔细数了数，共5只。它们飞来飞去，为爷爷酿造出一个明亮的小小世界。根根芦苇，根根金。它们缓缓飞行，身子前行了，但身后留下的金色曲线却留在空气里，如游丝一般飘动着。5只萤火虫交叉飞行，于是空气里就留下了互相缠绕的发光的游丝，如梦如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下面来关注北京地区的旅游天气预报。天安门多云转晴，12到3度。八达岭长城多云转晴，气温9到0下1度。延庆龙庆峡多云转晴，气温10到0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转晴，气温11到0下2度。怀柔红螺寺多云转晴，气温11到0下3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转晴，气温10到0下6度。密云云蒙山多云转晴，气温9到0下10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多云转晴，气温12到0度。门头沟灵山多云转晴，气温8到0下6度。总的来说，北京各景区的天气呢，今天还是比较的阴冷，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同时呢，紫外线强度也比较高，长时间在外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在这个月份开启一本全新的书籍，叫做《北海道梦幻旅行》。从书的封面的色彩程度就能够让人觉得赏心悦目。不管是不是您真的去过北海道，或者北海道已经在您的旅行清单当中的话，我想这本书应该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帮助。我是袁一，让我们从这周六开始，在四月份、五月份春天来临的时候，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袁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几年前曾经有朋友问过我，去了日本那么多的地方，觉得哪儿最好玩？当时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北海道和京都。北海道是少数的旅游地中第一次前往就确定我一定会再次前来之地。其吸引人之处在于体验自然之美，品尝丰富新鲜的物产食材和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对于喜爱摄影、爱尝美食和追求高品质旅游行程的我，是难得一求的梦幻组合。从台北桃园机场到札幌新千岁机场，每天对飞的便捷航班，不算太长的飞行距离，大概四个小时，不必像古人所说的朝发夕至，就可以来到这个近似欧陆田园风情、加拿大广阔原野的美丽岛屿。北海道目前也是除了东京、大阪之外，中国人最爱的日本旅游地。北海道当局非常重视中国的游客，陆续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措施和服务。 查馆， 来去北海道，第一次来就确定我会再来。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面环海，土地辽阔，约占全日本总面积的22%，大约是北京的五倍大，人口只有500多万，四季分明，物产丰富，以农渔业和观光产业为主。北海道四季大自然色彩鲜艳，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日本人口中的北国，花海、森林、温泉和冰雪世界，北海道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风情的美丽岛屿，离北京只有3到4小时的飞行距离。丰富的大自然美景、人文怀旧风情和迷人的美味跃然眼前。说走就走，从札幌开始游北海道。日本政府从2010年7月起接受中国护照旅客的个人旅游签证申请，每次可以停留90天。目前从北京前往北海道旅游，大多是搭机从札幌新千岁机场入境，但也有从函馆和旭川机场入境，但航空班次并不是有每天对飞的航班，除非参加旅行社跟团旅游，否则 假期的安排就得配合航班了。另外可以从东京乘坐 JR 特快锦台列车，也就是卧铺车，先后座号或北斗星号，从东京上野出发前往札幌，或者从日本其他地方搭乘飞往札幌的国内航班前往札幌。所以如果是自助旅行，建议你从札幌展开畅游北海道的行程。北海道四季分明，属于温带季风性气候，平均气温大概是20摄氏度，但夏季时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入夜后降温迅速，清晨时分甚至会降到15摄氏度以下。有的地区11月份就会开始降雪，山区、旭川以及北区域，冬季有时甚至会出现低于-30摄氏度的异常低温。所以来北海道之前，必须配合季节，准备好合适的服装，特别是冬季前来旅游，防寒衣物、雪靴、毛帽、手套、羊毛袜、耳罩，缺一不可。北海道自助旅行的一些行前准备，这些提示都非常贴心。在兑换日元方面，当然在出发前是建议先在国内设有外汇交易的银行，或者是在出发机场银行柜台先行办理兑换日元。不过目前北海道札幌新千岁机场内也是设有外币兑换点，而北海道的其他机场里还没有兑换点。而北海道除了札幌市区，并不像日本其他地区有很多的外币兑换点，像旅馆还有百货公司，只有少部分提供兑换外币的服务，而且汇率非常不划算，只有市区的银行柜台会提供兑换服务，但周末和法定假日不提供服务，平时的营业时间也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综上所述，各位在出行前还是先行在国内兑换好日元。关于消费税和小费，日本消费税税率已经从2014年4月1号起正式从5%调升到8%。日本政府目前还在研议进一步将消费税由8%调整为10%，所以在日本购物消费时，店家会收取消费金额的8%作为消费税。购物时候请先留意是含税还是未税 ，included or tax excluded。另外，有的店家或是百货公司可以持护照办理退税，如果要选购高价商品前，请一定要先询问服务人员。另外，在日本入住旅馆或是搭乘出租车的时候，是不必另外支付小费的。北海道自助旅游的行程规划建议。以札幌为中心，放射状的旅游周边景点，例如札幌到小樽，到札幌，到旭川，到札幌，到函馆，再到札幌。一日都市行程，一日乡野行程的行程安排，可以善用 JR Pass 周游券，沿途玩起来会比较轻松，也不必要拖着沉重的行李四处跑。当然前提是札幌的旅馆要住在同一家，如此才可以免费寄放行李。札幌车站有提供寄放行李的置物箱，费用是400到800日元，根据置物箱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国际酒店也提供行李运送的服务，但行李必须要提前1天就寄出，而且费用不会太优惠。怎么充分利用 JR Pass 周游券呢？对入境日本的外国游客而言， JR Pass 周游券是最大的福利措施，不仅可以节省大笔交通费，日本铁路交通的安全性和惊人的准点率，让旅客可以更加放心地安排自己的行程。尤其是在冬季时造访北海道，很多地区容易因风雪而导致交通延误，利用铁路交通会远比公路交通来得更安全可靠。不同于前往日本其他地区，北海道的交通系统非常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如果你是初次自助旅行，这是最棒的初体验旅游地。这里没有像东京难理解的营团和都营地铁路线， 也不像关西地区有许多购买了 JR Pass 还要另行花钱购票的私铁。札幌就是三条地铁线和一条路面电车线，想前往外地就到 JR 札幌车站就行了。不论你是要搭 JR 电车或是巴士，札幌巴士总站就在 JR 札幌车站的南口旁边。北海道治安良好，人情味儿远比日本其他大城市更浓厚，物价却要比东京大阪更低廉，观光旅游享受可以多更多。札幌呢，更是连续多年在日本人最想要居住的城市中名列前茅。 Chapter 2， 来到北海道，初次自助旅行者首选新千岁机场，好好玩。启用于1988年的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位于日本北海道千岁市与战小木市交界，距离札幌市区大概50公里。由于札幌地区原本没有民用机场，因此是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千岁基地的机场旁再兴建一条跑道来提供班机起降。新千岁机场作为北海道最重要的对外门户，不仅是全日本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也是日本首座全天候24小时运营的机场，拥有北京、首尔仁川、上海浦东、台北桃园、曼谷、关岛、檀香山等多条对国外的班机航线，也是日本境内最重要的国内线机场之一。由此可搭乘飞机前往东京成田、东京羽田、大阪关西、大阪伊丹、名古屋中部、福冈、神户、秋田、青森、仙台、福岛、静冈、广岛、那霸、旭川、函馆、志内等等日本国内各机场。全年进出新千岁机场的旅客接近2000万人次，其中80%以上是日本国内游客。旅客利用人数是仅次于东京羽田机场和东京成田机场的第三繁忙的机场。新千岁机场的航站大楼以独特的弯月形构造而闻名，现在是国内线航站大楼，后于南侧再新建了金字塔形构造的国际线航站大楼，并且再增辟了两条跑道，在2010年正式完工启用。现在的新千岁机场已经完全企业化经营，在相关的软硬件上力求完善，更是把机场整体规划设计成一个超级娱乐购物商城，成为了进出北海道游客必访也赞不绝口的观光景点。吃喝玩乐，泡温泉，看电影。札幌新千岁机场在国际线航站大楼的4楼及国内线航站大楼的3楼，分别设有各式各样餐饮的美食广场和特产品售卖商店。北海道地道的拉面和汤咖喱一下飞机就可以吃得到，离开北海道前馈赠亲友的特色礼品也可以在这儿轻松选购，比大型购物商场更加完善。由于前往北海道旅游的游客仍以日本国内游客为主，所以相关主要的休闲设施目前都设置在国内线航站大楼内。如果时间有限，就把主战场锁定在国内线航站楼的3楼吧。在国内线航站大楼的4楼，拥有日本首座建于机场内的电影院 Jaga Pokuru 电影院，以及新千岁机场温泉。这对于需要等待转机或是遇上班机延误的旅客是莫大的福音。微笑之路，在札幌新千岁机场国内线和国际线两栋航站大楼之间的3楼，还设有哆啦 A 梦空中乐园 Roy's Chocolate World 和德国 Steve 公司自然世界等设施的微笑之路。哆啦 A 梦空中乐园，国际知名的超人气卡通人物，深受各年龄层喜爱，如果携带小朋友前往，必定会让孩子深刻难忘。德国 Steve 公司自然世界，对于这个来自德国南方小镇的品牌，或许你会感到陌生，但这家公司可是创造设计出泰迪熊的玩具公司，里面不但有博物馆展出，还有贩卖泰迪熊的北海道相关限定产品。另外在国内线航站楼的1楼设有专为女士休闲所提供的 Natural Body 媒体沙龙，还有 Nail Salon 也就是美甲沙龙， 简直是女同胞们的最大福音。机场展望台是一个非全年开放的区域，由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千岁基地也位于新千岁机场的西北方，所以和新千岁机场共用相同的跑道与相关设施。从国内线航站楼四楼的机场展望台入口呢设在三楼，也可以清楚看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起降。如果你是航空迷或是军事迷，千万不要错过。开放时间在每年的四月份到十一月份。Roy's Chocolate World， 北海道知名巧克力品牌 Roy's 所开设的一家店铺，除了贩卖巧克力相关商品，现场还设有小型制作工厂，可以让游客参观。这里每天上午的八点到晚上八点开放，是免费入场的。我们刚刚开启的北海道梦幻旅行是一本非常实用的攻略型的书籍，通过这一个月的分享，相信各位去到北海道应该能够胸有成竹的很多。稍后进入到广告的时段，让我们在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继续相遇。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原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 1,2,3 Amigo 4,5,6 Hey 加油加油 1,2,3 Amigo 4,5,6 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会听你到最后，大梦想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青春绝不停留，一起战斗在最勇敢的时候。 有时候语言不能够表达那些不安的情绪的变化，我们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我们正在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北海道梦幻旅行》。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袁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新千岁机场 JR 绿色窗口超方便，在新千岁机场国内线航站楼的地下 B1 层的北海道旅客铁道，设有外国人旅客中心，身穿红色制服负责接待的服务人员大多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英文，对于外国游客而言非常便利。在 JR 札幌站西口也设有相同的针对外国游客所设置的游客服务中心，营业时间都是早8:30到晚上7:00。在这儿可以申请办理北海道铁路周游券。北海道铁路周游券有3日券、5日券、7日券和任选4日畅游券4种，并且按照使用车厢等级和天数区分价格，价格大致从7000多日元到30000多日元不等。3日券、5日券、7日券可以在选定的使用开始日起连续使用3天，或者是5天，或者是7天。而任选4日畅游券呢，没有办法指定使用开始日，在购买或兑换的当天就视为第一天。在10天内可以连续或不连续的任选4天搭乘北海道 JR 电车。办理 JR Pass 是需要出示护照的，外国旅客每次入境日本限办一次。但如果出发前往日本前先在国内向提供代售的旅行社预购，那么就没有这样的限制了。比如你可以同时购买3日和5日券，对于旅行天数比较长的旅客可以善加利用。小尊 Welcome Pass 票价1530日元，使用范围是在札幌市内到小尊之间的 JR 电车以及札幌市营地铁全线，使用期限呢就是在使用日当天，换句话说就是一日内札幌到小尊之间 JR 电车无限次数的往返，加上札幌市营地铁1日券。富良野加美英4日券，夏季限定，售票时间是每年的5月初到10月初，使用期限呢是从当年的6月初到10月初。票价从札幌出发5500日元，从新千岁机场出发7610日元，使用期限为4天。需要注意的是，这款票券分为 AB 两券， A 券为单程票券，从札幌或是新千岁机场搭乘电车，在抵达目的地的出站时回收，当然也可以搭乘从札幌经龙川开往富良野的薰衣草特快列车。 B 券于4天内在自由乘车区间，也就是富良野加美英地区内搭乘使用特快、普通车厢自由座 以及富良野美英慢车号的自由座和从富良野及美英车站出发的 Twinkle 巴士，但 Twinkle 巴士有搭乘路线和次数的限制。另外 Twinkle 巴士为预约制，如果需要使用，要在出发前的3天先在 JR 绿色窗口办理预约。富良野及美英的 Twinkle 巴士有5条路线：丘陵路线、拓真馆路线、美英薰衣草号、富良野薰衣草号以及富良野号。不论是购买或使用北海道铁路周游券，或是富良野加美英4日券，都远比 JR 电车原本的票价优惠划算很多。如果想要前往旅游，强烈建议必须购买。再来说一说新千岁机场的交通攻略。由新千岁机场往返札幌市区，建议使用方便快捷的 JR 机场高速，在新千岁机场国内线航站楼的地下 B1 层，由北海道旅客铁道所经营的新千岁机场车站搭乘。 JR 机场高速每15分钟一班，从新千岁机场到札幌站大概36分钟，票价成人1070日元，儿童530日元。搭乘 JR 机场快速，从 JR 千岁线前往札幌车站，会先经过新札幌车站。提醒你留意别下错站喽。中央巴士或是北都巴士，在国内线航站楼的1楼设有国内线巴士的服务柜台，前往札幌可以向中央巴士或北都巴士询问购票，票价都是1030日元，从新千岁机场到札幌市区大概80分钟。出租车呢，在国际线航站楼设有1处，国内线航站楼设有2处出租车的停靠站。日本出租车车费还是很昂贵的，从新千岁机场到札幌市区路途不算近，如果不是特别必要的话，个人不建议使用。租赁汽车公司柜台设在国内线航站楼的1楼，各家营业时间不同，大多是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想租车，最好先通过网络或电话预约，并且确定航班时间。札幌市区的交通攻略。地铁。札幌市的地铁于1971年底为迎办第11届冬季奥运会开始正式通车运营，现有东西线、南北线、东风线3条线路，三条线路在大通站交汇，而南北线与东风线在札幌站也有交接。札幌地铁运营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间12点，而且班次多，对于游客非常便利，单程搭乘的费用是200到360日元。札幌地铁针对游客所发行的优惠票券包括有一日游通用卡、地铁专用一日券、假日优惠一日券，而小樽 Welcome Pass 也可以在使用当天在札幌市营地铁全线使用。豆面电车。原来是搬运食材的札幌马车铁路，在1918年为庆祝开业50周年的北海道博览会才转变成大众使用的路面电车。1972年，札幌市为举办冬季奥运会兴建的地铁通车后，札幌市电车开始进入衰退期，多条线路因此先后被废止。2001年，札幌市电与函馆市电一同被选为北海道遗产。札幌市电现今全长大概8.5公里，有1条线，也就是西四丁目站到西十五丁目站、山鼻西线、西十五丁目站到中央图书馆前站和山鼻线、中央图书馆前站到博野站3条线路在运营，整条线路又可以简称为一条山鼻轨道线或轨道线。运营时间大概是从上午6点半到晚间11点左右，单程搭乘的费用成人是170日元，儿童90日元。乘车的时候呢，要从后门上车，前门下车，下车的时候在前门的收费箱投入车费也就可以啦。逢周六日、法定假日和新年期间所发行的假日优惠一日券，可一日不限次数搭乘，售价是300日元。由于札幌市电的2个终点站博野和西四丁目之间距离大概有400米左右，基于观光以及市民便利性，札幌市政府决定在2站之间架设路面轨道。这条轨道在2015年年底已经完工通车了，札幌市电已经成为了一条循环路面电车线。公交车。 札幌的公交车有世营、中央、JR 北海道等多家公司经营。公交车线路繁多，除了在札幌市区运行，也有特定景点的观光巴士运行。乘车方式呢？在日本搭乘市区公交车的乘车方式大同小异，要先在车站排队等车，后门上车，前门下车。在后门上车处会有一台类似领取银行号码牌的整理券机器，上车的时候要抽取一张整理券，整理券上会印有一个数字。在车内最前面的上方有一个大型电子显示屏，下车时请依据整理券上的数字，参照屏幕上面所显示的金额，先将整理券投入收费箱。当然，如果是两三人同乘，可以将整理券一并投入。收费箱上会显示出应付的车费金额，再把正确的零钱投入收费箱。如果没有携带零钱，可以在司机驾驶座旁设有的零钱兑换机把纸币插入，就可以兑换了。如果使用一日游通用卡，只需要在下车时出示或是刷卡感应，上车时也就不必要抽取整理券啦。出租车，札幌出租车的起步价依出租车公司及车种会有所不同，一般的出租车起步价是670日元，大概1.6公里，之后每0.3公里加80日元，除了晚间11点到隔天清晨5点要多收20%的夜间加成外，有的出租车主会有冬季加成的费用，从11月到次年3月期间也要加收20%的车资。许多出租车从业者也有提供包车往返观光景点的套餐预约服务。贴心小提示，要是在札幌市区的路面打不到出租车，又找不到出租车停靠站，请往附近的旅馆或是百货公司，由旅馆或百货公司的服务人员帮你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吧。另外，日本的出租车请由左侧上门，后座的车门会自动开启，上下车时请注意安全，特别是如果随行的有小朋友和年长者的时候。 Brocco 和中国台北的 U-Bike 使用方式非常接近，只要准备好身份证明文件，具有有效期的护照，就可以购买针对游客所量身打造的一日通票，价格是1080日元，租借一整天。 Brocco 在札幌市中心区域设置有40多个无人专用停车场，租借手续可以在 Brocco Counter 以及札幌市内的12家旅馆饭店办理。 Brocco Counter 位于地铁大通站10号出口的日之出大楼的9楼。跟各位分享北海道梦幻旅行的时候呢，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台湾 Miki 非常贴心的先从行前准备和交通方面的一些细节，非常攻略型的很清楚的罗列给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在去到北海道之前在出行准备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在下周六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北海道梦幻旅行。我是袁一，稍后是诵读小站，下周见。 唱着走掉的烦忧，一切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一群新朋友，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站永久，不用地图，喜欢迷路，难得糊涂，无所谓方向和路，想走就走，想停留就停留，踏上旅途，此刻拥有和你，唱着走掉的烦忧，一切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双手，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站永久，